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84集，猫的陷阱。次日清晨，天尊和殷侯起了个大早，走到院中就看到小四子和那五个小娃儿坐在院子里吃早饭，其他人一个都不在。天尊有些不解，凑到小四子身旁。 哎，小四子，其他人呢？ 猫猫他们昨晚商量了一宿，今天早晨跑出去抓贼了。 抓贼？ 哦，要我们帮忙不？ 殷侯和天尊昨晚上都知道扁胜被控制了，有些替几个小的操心。扁胜毕竟内力深厚，要活捉他不容易，小四子却是摇摇头。 毛毛说让尊尊和茵茵吃完饭后去南安寺跟莎莎瑶瑶打牌嘞。 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。 这是要支开我们的意思吗？ 你怎么看？ 表示他们有法子了呗，随他们去吧。 俩老头吃完饭被小四子撵出开封府，跑去南安寺了。等人都走了，包岩和庞玉跑了出来。 准备好了吗？走。 两人带着一群小孩出了开封府。此时开封府大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哗，行人来来往往，偶尔有人谈论起昨晚的火灾，但开封百姓某种程度上也是见多识广，因此一场火灾并没造成什么恐慌。高和寨别院经历了昨晚的劫难之后，大家开始准备同门的后事，别院恢复了平静。陈默带着人打扫别院，众弟子默默收拾，都不说话。 大师兄。 这时一个在陈默身边扫地的小徒弟低声叫了陈默一声，正走神的陈默回过神来看过去，只见小徒弟指了指地面。陈默点头，高和寨别院的地上不知何时铺上了一层黑色的灰尘，看着像是草灰，很均匀地铺在地面上。高和寨的徒弟们从早晨开始扫地，这一层东西非但没少，反而越扫越多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许多小徒弟的腰间都有一个兜子，他们扫一会儿地，就往地上撒一把这种黑色的灰。而此时小徒弟们让陈默看的是，那些黑色草灰不知为何正在抖动，还有一些聚集到了一起不停地打转。陈默微微皱眉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雷火弹一样的黑色小球来，对徒弟们一摆手，立刻那些正在扫地的小徒弟们往旁边一闪，集体朝房间的方向冲过去。陈默抬头望着昨天被撞坏还没有修补好的大门，突然一个光点出现在了门口，那个光点急速地朝着大门的方向移动。就在昨晚那个火球再一次出现在了大门口的时候，陈默抬手将那个黑球狠狠地砸到了地上，瞬间砰一声，白色的烟雾四起，整个别院中充满了刺鼻的味道。陈默转身就跑，白色的烟雾被火光冲破，一个清晰的人影直冲陈默而去。陈默奔向大门的方向，身后火光里一个黑衣金面人右掌对着他的后背拍了过去，内力裹挟着杀气。就在那一掌快要拍中陈默后背的时候，突然斜刺里一个红色的身影窜了出来，四周围呼的一声，白烟和火光混到了一起，开始围绕着那个黑衣人急速旋转，形成了一个球形。陈默摔进房间，来不及爬起来就回头看，只见林业火出现在了门前，单手无风掌接住了那个黑衣人拍出的一掌。就在双掌相接内力相撞的时候，林业火身后又一个红色身影出现，展昭单掌一按林业火的肩膀，内力一送，就见那黑衣人猛地被撞出，他刚往后撤出两步站稳，一个白色身影出现在了展昭和林业火身前。白玉堂双袖扬起再落下的瞬间，围绕那黑衣人的火光和烟雾咔啦一声结了一层冰冻，形成了一个大的冰球。 白玉堂一收手，侧身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后林业火和展昭同时上前飞起一脚，砰一声，那个包裹着黑衣人的冰球飞起，坠落到别院空旷的地面。就在冰球落地砰一声碎裂成冰渣的时候，屋顶上赵普跳下来，对着院中地面的青石板狠狠就是一脚。随着赵普灌注内力的第四诀，石板上出现了数道裂纹，急速扩张的裂纹伴随着青石板进碎的咔嚓声响。那个冰球中的黑衣人摔出来砸中地面的同时，轰一声，整个地面塌陷了下去。黑衣人摔进了地下早已挖好的坑里，被塌陷下来的破碎石板砖块泥沙埋了个不能动弹。就在他挣扎着探出头来的时候，展昭往他头顶掠过，一手摘掉了他脸上的金色面具，面具下边果然是扁胜的脸。林焰火过去一脚踢在了他脸上，扁胜双眼还是眼神呆滞，但是猛地一记重击之后懵了一下。林焰火收脚，赵普又上去一脚，就听到扁胜闷哼了一声，白玉堂皱眉站在坑边观察了一下。 醒了没啊？ 嗯。 还没等两人下结论，就见展昭拿着面具落了下来，对着扁胜的脸踩踩踩。展护卫一串连环踩之后，扁胜开始剧烈的咳嗽。展昭抬脚似乎还想再来一轮，从隔壁房间跑出来的公孙连忙摆手。 够了够了，已经醒了。 展昭从坑里跳了出来。四人站在坑边看坑里灰头土脸外加鼻青脸肿的高和寨寨主。扁胜的确已经醒了，他呛进了太多的烟灰，外加眼睛都被踹得睁不开了，在坑底挣扎。陈默带着徒弟们跑了出来，下坑就掌门。等高和寨众人七手八脚将扁胜搬了上来，扁胜拍着头， 出了什么事？ 众人松了口气，展昭和白玉堂默契地拍了一掌。林焰火眨着眼，伸手看赵普， 要不我也拍一掌。 赵普无语地看林焰火，火凤撇了撇嘴，就见展昭对他伸手，火凤欢欢喜喜伸手也想拍一掌，谁知就在要拍到的时候，展昭一收手，林焰火拍了个空。展昭忍笑， 啊，猫都是狡诈的混蛋，我果然只喜欢憨厚的狗。 说起来，展昭用的什么方法成功抓住了扁胜呢？昨晚上众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，展昭提出了活捉扁胜的计划。之前被抓住的那两个金面黑衣和以前那些人的情况不同，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疼也不醒。展昭问殷侯，殷侯说世上没有什么摄魂术是疼痛弄不醒的，唯一的理由就是那人还睡着。什么时候是人睡着了怎么都醒不过来的呢？公孙想到了，是迷药。经过检查，的确那两个樵夫中了一种很罕见的迷药，公孙给他们解了毒之后再一人一拳，两人就醒了。因为这一点，展昭等人推断出扁胜应该也是同时中了迷药和摄魂术。扁胜袭击高和寨并没有成功，起码陈默还在，高和寨也没毁，他应该还会二次行动。所以展昭他们连夜在高和寨的别院里布了个陷阱，跟陈默他们合作，地上那些草灰是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草药，专门用来解除各种迷药的。然而这只是展昭计划的第一步，还有三步即将进行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。陈默正跟扁胜说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扁胜还处于震惊之中。展昭走过去拍了拍扁胜的肩膀，蹲下去问他。 老爷子。 嗯？ 金丝灵能借我一下吗？ 扁胜微微地愣了一会儿，随后点头。众人都好奇，扁胜把金丝灵藏哪儿了呢？他都被人控制了，为什么金丝灵还没被拿走？扁胜带着众人来到了书房，打开书架背后的暗门，进入一间地下的房间。展 展昭等人跟进去，就见房间里有一面墙的抽屉，外观就像是药房的抽屉墙一样。 什么味道？ 公孙伸手揉了揉鼻子，房间里一股草药味，让人忍不住皱眉。林焰火随手打开了一个抽屉，就见里边有一根木头，木头上一丝丝根须。又打开了一个抽屉，里边有一样的东西。火凤连着打开了几个抽屉看了看，发现每个抽屉都有一根这样的木头，于是疑惑地看扁胜，那意思，您这是批发金丝铃是不是啊？ 啊，难怪住的地方要种木棉花了，这是木棉的根。 哼，木棉的根部剥掉树皮之后，跟金丝铃几乎一模一样，就是木棉放久了会变色，需要隔一段时间更换一下。 众人这下终于是明白扁胜为什么那么爱木棉花了，根本就不是情怀的问题，而是这老狐狸要藏金丝铃。 然后呢？真的在哪个抽屉里啊？ 我也不知道 啊， 年纪大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 扁胜搔了搔头，显得挺不好意思。众人不敢相信地看着扁胜。 我很久以前放进去之后，忘了在哪个抽屉，只能隔一段时间发现变色了的就标出出来。每一次我出门都是把所有的箱子都带上。 众人哭笑不得地看扁胜，难怪被控制了也不知道金丝铃是哪一根，感情老头自个儿都忘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